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明天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十岁行歌，我是蒋灵山。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我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读博的同学林诗信。那首先让他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灵山的同学林诗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通过电波交流一下学习的心得。 其实没有到学习心得了，就是想说诗信他现在做的这个研究非常有趣，想给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诗信的研究。那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好了，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诗信。诗信呢，之前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然后本科毕业之后呢，就申请来 UCSB 读硕士，之后硕士读完之后呢，又成功的申请到了 UCSB 的博士。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实际上是诗信他的硕士论文。诗信呢，在 UCSB 研究的是明清时期的女性文学，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研究的呢也主要是古代文学，当然他肯定也学过中国现当代的各种文学作品。所以我们呢就想从大学的经历开始聊起。我想问一问诗信在大学的时候都学过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系在本科阶段其实没有给你一个就是很明确的方向要求你去学什么，就是类似于打基础的阶段，一定要学的肯定是现当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史，然后汉字学，然后现代汉语之类的。然后到高年级会出现一些选修课，那个时候你就可以选你感兴趣的内容去学习。 所以你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我感兴趣的内容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其实比较感兴趣的还是明清时期的小说。对， 然后具体的呢，就是 具体的我比如说我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我选的是研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当然就是在本科论文答辩的时候，和老师一起讨论《聊斋志异》或者我那篇论文的时候，有老师问我说为什么要选择蒲松龄和《聊斋志异》这个作者和作品，因为蒲松龄和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上，蒲松龄其实不是一个正统的作家。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花精力去研究一个就是这种不是正统的作家。然后他们可能会希望研究一些更他们认为的更能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的那种 嗯，很好奇你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呢？ 当时本科的时候还是比较傻的，当时就是一愣，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对非主流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就是我比较想避开那种非常类似于伪光正或者是那种特别主流的艺术思潮或者是文学作品什么的，就想研究一些 更加想研究一些更加不为人知的东西，让他给大家知道嘛，有那个心情在里面吗？ 聊斋志异其实也是很出名的，很多人也研究聊斋志异，但是因为聊斋志异的故事内容本身它在当时也算是不登大雅之堂，也很多文人名士在当时是不太看得起蒲松龄写的东西的，但我觉得就是这种人在自己私底下的时候的一点小兴趣，他写的东西他的意淫，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的确，然后之后到了这边读硕士，研究的就是明清的女性文学，真的是一点一点往自己喜欢的这个非主流的方向走下去了，是吗？ 可以这么说。其实现在我的方向不是特别是局限在明清女性文学，因为怎么说呢，明清女性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说，虽然是个相较于其他领域来说比较新的领域，但毕竟它的研究材料是比较有限的，就是从古到今的女作家以及她们能留存下来的作品不是很多，现在也非常多的中外学者在这个领域上已经研究过很多内容了，所以局限性还是有的，所以我的导师也希望我不要局限在这个方向。 那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当时写硕士论文研究的这个题目吗？ 我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从边疆到故乡，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中国女性古典诗歌中的台湾。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清末明初时期的台海两岸的女性诗人，知识女性，还有一个就是在清朝作为边疆以及被日本统治的台湾，所以是女性和台湾。 那具体你是研究了哪些诗人，然后又是哪些作品，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因为我最初想的是，虽然很多清朝的官员赴台去巡查或者到那边工作，但是清朝的官员是到很后期才被允许，就是可以带自己的女性家属一起赴台，所以真正能到台湾的女性应该是很少的，其实女性书写关于台湾的作品也是不太多。那么我就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女性能够有机会去了解到台湾，会去有意愿去写台湾呢？这里我要提到一个明清女性文学的数据库，是由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和哈佛燕京图书馆合作的一个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所以我是在这个数据库里面进行了关键词搜索，然后去定位了两位来自广东和福建的知识女性她们的诗歌作品。然后其中一位是来自广东的，她的父亲在1860年的时候去台湾巡查，有3年她的父亲都在台湾，然后这3年间她跟她的父亲就用书信交流，然后她的父亲在信里介绍台湾台湾的风土人情，一些奇妙的景色或者事物、历史什么的，然后他也写信，他在信中用诗歌的形式来抒发他对父亲的思念，或者是他对台湾这个遥远的地方的一些感受。 所以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你研究到的那几位女性作家吗？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位在广东的女性诗人黎春溪，然后他的父亲是黎兆棠，他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跟他的父亲以及其他在台湾工作的那些男性亲属有一些书信上的诗歌来往。首先这个女性她比较特殊的是，就从她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妇女之间的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在女性文学研究中有几个方向，一个是比如说研究性别研究方向，母子关系、夫妻关系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父女关系是比较少会有人去关注的，就其实比如说掌上明珠，我们有这个意象，中国意象在，所以妇女的关系其实对于清朝的男性官员来说也是他们精神世界里面或者是书写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还有一点是因为台湾在清朝还是被看作是一个边疆， 嗯， 处在一个比较边缘的地理位置， 嗯， 所以没有到过台湾的人怎么了解台湾呢？比如说通过书信，在台湾的那些人，他们可以把他们关于台湾的知识经验去传递给远在家乡的，比如说女儿，所以女儿就可以借此去想象这个遥远的地方。 嗯， 然后她不仅通过书信传达了知识和地理经验，她还传达了一种类似于政治性质的来自大清国的恩泽，就是等于说把大清的光辉带到了台湾。 嗯， 然后那些官员在台湾做出的丰功伟绩，比如说旱灾的时候去救灾，也会写进书信里面，然后寄回家乡，所以说他们在台湾的功绩也会被带回大清。 嗯嗯，这是这个广东的女士。那我想问一下，另外一位福建的女士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另外一个福建的女诗人是薛少辉，然后她的父亲是外交官陈寿鹏。薛少辉和她的丈夫其实两个人都是翻译家， 嗯， 然后在19世纪末的时候，两个人翻译了许多外国的文学作品。 嗯， 其实在1879年的清朝地方志中，台湾是被当作福建省的一个屏障，抵御外敌的屏障。 嗯， 那么当时1879、1880以及之后，清朝都是外敌当前。 嗯， 所以通过看那些女性诗人的诗，我们可以发现那个时候的知识女性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大清的一种领土的危机。 嗯， 他们意识到了这个他们所在的家国有一个地理的边界。 嗯， 因为1895年之后， 嗯， 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所以他们意识到，嗯，哦，这个地方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了。 嗯，那除此之外，薛少辉还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值得跟大家聊一聊呢？ 薛少辉的诗歌里关于台湾有比较政治的一面，因为当时很多男性知识分子对台湾的政治书写都是类似于将台湾想象成中国身体的一部分，中国政治身体的一部分。薛少辉这个女性很自然的，她借用了这种男性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 嗯， 但在这种政治书写之外，她对台湾的事物也有着那种很私人的情感联系，情感寄托。 嗯， 因为当年她离开了福建，她旅居北京，在那个时候是很思念自己的家乡，所以当她收到她来自家乡的礼物的时候， 嗯， 那个礼物其实是来自台湾的一种竹席，叫做龙须席。 嗯， 就是他感叹说，当年台湾还属于大清的时候，双方两岸的贸易往来其实还比较方便，但如今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台湾的商品就会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稀有。他在不仅感叹时局，也带有一种乡愁的那种思念的成分。 嗯，那其实除了这个广东的诗人跟福建的诗人之外，免不了肯定还会说台湾本土的诗人，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台湾本土的诗人，我是选了两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日治时期的台湾女诗人，其中一位是王香婵，她之前的身份是艺妓， 嗯， 也或者可以说诗妓，就是，嗯，她其实算是在娱乐场合给那些文人精英跟他们不仅仅是寻欢，但也会和文人精英之间交换诗作的那种身份。 嗯， 之后她嫁给了一位外交官，她在民国初年从台湾搬到了大陆居住。 嗯， 在上海。 嗯， 然后另外一位是传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闺秀，这位女诗人是嫁给了一位秀才，这位秀才她在日治时期是专门是为日本殖民政府服务的一位那种知识分子，他就选择留在台湾，因为当时日本政府是挺鼓励用汉文进行诗歌写作，因为他们还是认为汉文是精英之间交流的一种语言。 嗯， 所以报刊上会出现很多汉诗，然后女性也会可以发表他们的诗作在那些民国的报刊上。 嗯， 那这是可能他们前期的一个活动的方式。那之后呢，就是比如说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中日关系更加紧张，那这个时候他们又做了一些什么呢？ 关系紧张的时候，1930年代，比如说搬到大陆的那位女诗人王香禅，她在1930年代的时候，她其实已经不太书写关于台湾的东西了，他的目光已经转向了大陆，转向了抗战时期，就是在苦难中的那些中国人民。 嗯，的确是这样。其实可能这里需要跟各位听众来普及一下整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日本殖民台湾，他可能还是很鼓励大家去创作，也算是来弘扬好像自己统治这个台湾这个地方统治得很好，然后鼓励大家去说自己想说的，也有很活跃的一个文学的发展期。就好像大陆这一边，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很有名的作家去日本留学之后回到祖国，然后进行了很多比较创新的一些写作。但是到了中日关系逐渐紧张之后，那对于文学的方面就肯定会收紧，这个时候想要再去按照原来的心意去创作，就变成了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可能那诗人他本来的整个创作就会有所转变。那我想问一问，就是去比较广东、福建这两位女诗人跟台湾的这两位女诗人，你想得到一个怎么样的结论，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一种发现呢？ 其实我这个论文我最想探讨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男性知识分子或是大清的朝廷如何看待台湾其实不太困难，但是海峡两岸的知识女性，她们在一个动荡的时局里又会是怎么看待台湾跟大清关系呢？这是我比较想探讨的问题。所以不可避免的，我要去选择居住在海峡两岸的不同地理位置的女性，因为身处的地理位置的不同，她们去看一个地方的角度肯定不太一样，她们既带有她们各自的家国观念，又带有各自的地方意识，所以他们眼中呈现的台湾或是他们在诗歌中表达的台湾肯定是不一样的。 的确是这样。那最后，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所了解的话，在美国如果你去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篇论文，老师非常要求你去得到一个argument， 就所谓的论点，然后这样才能够铺开整篇论文。那我想说，你觉得你这篇论文最主要的论点到底是什么？ 因为怎么说，我选择的这三个方面，他们其实是代表着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很难去给出一个 general conclusion， 所以我也会去避免去给一个太 generalized 的结论。因为怎么说，之前我看到一本专门教英文写作的书中，那个作者在吐槽说，人文学科的学者在写作中总喜欢用似是而非的字眼，比如说可能、也许、大概会，以此来减弱他们论证和研究结论的直接因果关系，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全。学者也怕自己的结论会出错，会有例外。那个作者说，学者想要发现成因，因为在科学意义上，事物的成因本身是很迷人的，但是学者又不想在哲学意义上去承担这种责任，所以他们会去避免去直接表达，哦，是这个导致了这个。 其实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觉得人文学科相较于科学来说，还是非常难得到很一个归纳性的，就像你刚刚说 generalize 的一个结论，因为确实很难。我觉得我更喜欢看的也是本身你对于这整个文本的一个分析的过程，它可能是很多有趣的细节在里面。但是呢，可能整一个学科的状况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拿出论点结论来，然后才能以此去呈现给其他人看。所以这其中的矛盾可能大家真的要来试着读读博，就逐渐能够知道。那我们刚刚说了很多这些关于诗信这篇论文的事情，我想再问一些更加生活的事情吧，其实也跟学术有关。就是 你觉得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和在现在在 UCSB 读书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吗？就是国内跟国外。 当然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怎么说，中文系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是非常主流的一个学科，但是我们现在在美国，跟中国相关的我们是被归纳于东亚系，所以但是东亚系在美国的大学里其实是一个比较冷门的边缘的学科，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是就是在师资构成上，国内的中文系的老师一般大部分都是文学老师或者语言学的老师，然后这边东亚系的老师是来自各个方向的都有，比如说文学的、历史的、宗教的、社会学的，所以你能吸收到来自不同方向的知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处。 的确这一点我也是感受特别强烈，就是在东亚系你能做到的事情可能比在国内的这种语言文学系里面能做到的，然后老师允许你做的可能要更多，但是也有可能因此而让自己迷失了方向，就是你会觉得啊，我什么都可以做，那到底在做什么，其实有时候反而会很迷糊。其实对于我来说，因为以后我想回国，然后我会觉得我似乎还是要更专注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国内的整个方向还是很专业化的在细分当中，所以这是大家以后如果想出国留学的话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诗信有说到说东亚系比较冷门，这个冷门也是相对的，当然在美国整个国内来说它肯定是相对来说冷门的，但是对于中国的学生想要申请美国的博士的时候，东亚系可能是一个特别容易的选择，因为你有语言的天然优势。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去考量啊，我是否要出国来东亚系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到底在哪。如果你对这个没有特别大的兴趣，就千万不要轻易的过来。然后就是要考虑到你以后回国工作的话，到底该进哪个系，其实也是一个需要自己去思考的问题。那接下来我还想问一问，就是诗信读博现在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吗？以后想做什么样的方向有想过吗？ 读博给我的感受是感觉像是登上了一艘大船，你在很努力的想让它往一个方向航行，但是它不可避免的会偏离你想要的轨道。 是，所以其实现在还没有想好，对吗？ 对，因为读博来说，虽然我已经读了两年硕士，但是读博是第一年。怎么说，因为硕士的规划跟博士的规划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经历。 是，那也希望诗信能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那其实十岁行歌有一个比较常规性的问题，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会希望来宾能够给听众推荐自己喜欢的东西。我知道诗信除了当然爱读书之外，也对比如说日本的漫画呀、游戏啊也很感兴趣。那今天你想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呢？ 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台湾恐怖游戏。这个游戏其实是一个历史性非常强、政治隐喻其实也很丰富的一个游戏，叫做《返校》。它是以20世纪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为背景的一个游戏，但是其实在游戏中它没有牵扯到特别具体的历史事件或是政治事件，所以也算是在规避一些可能的敏感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游戏比较有意思或者是特殊的地方在于，其实这个游戏在大陆的社交平台以及怎么说游戏转播平台上非常的火爆。这个游戏是去年初的时候发行的，然后在比如说大陆的 B 站上面有非常多的游戏 UP 主，然后他们会在自己的视频里面介绍他们玩游戏的心得，然后其实就连在评论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来自台湾的网民，他们也会在 B 站的评论区里面跟大陆的网友互动，聊一些对于白色恐怖时期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 的确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游戏。我们也可以看到诗信除了对于学习很努力之外，平常嘛读博嘛还是要有一些娱乐的，那其实

可是有可能有些人就是不喜欢狗啊，我并不希望一只狗摆在我的床头。 哎，那我觉得作为玩具的话我还是喜欢的，因为我们公司送的那个狗的那个玩具还蛮可爱的，当然不是那种放在床头的那种，就是放在办公桌上的那种。 嗯，因为我小时候被狗吓过很多次，所以我就很讨厌狗。我现在在美国就在大街上，大家一看到狗啊 so cute， 然后就开始摸摸摸摸摸，然后两个人就聊起来，但是我从来都是绕一圈避开狗， 咦，然后就走掉了。 是，然后 我小时候也被狗吓过很多次，所以我不是说很喜欢狗，但是对于猫和狗来说，我觉得我只喜欢好看的猫和狗，它就特别萌的那种。就不管是狗还是猫，就只要你萌，我就哦好可爱啊，心都化了。但是如果你很丑，就不用说了。 但加菲猫呢？ 它很萌哎。 加菲猫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就是。不可爱，我觉得。 对啊，好， 它有种肉乎乎的感觉。 我觉得会有一种渐萌渐萌的感觉啊。 它是有一种渐萌渐萌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不可爱。但是我小时候也被狗只欺负过，然后后来是我爸去把那个狗打了一顿，然后那个狗才不敢欺负我。 还是怎么能打一顿？ 就是我有一个大伯家，然后养了一只狼狗，就很大很大。然后每次我去他们家，那个狼狗就要扑在我身上，然后它一跳起来就超过了我的身高，就很凶的那一种。 好可怕。 对啊，然后所以我每次都不敢去我那个大伯家，但是他也不敢欺负我爸他们什么的。然后后来我爸就很生气，然后就追着他打了一顿。然后后来我去他们家， 很勇敢。我觉得 这狗好，这狗好精明啊。这狗也太会间谍下菜了吧， 所以人家叫狗眼看人低啊，就是因为然后后来那个我爸把那个狗打了一顿以后，他就不敢欺负我了。然后我爸又跟我说，狗就是要这样子，如果你怕他，他就会来欺负你，所以你不能怕他。然后后来我就要把那个胆子壮起来，然后我也渐渐的学会了就是跟狗的相处之道，现在也能欣赏那些萌萌的狗。 我以前也是，就是被狗追着跑，这一点是最让我糟心的。我知道如果不怕它，它就不会追着我跑，但是我就是怕呀，所以我就跑了，然后它就追着我，我真的很烦。因为我哥比我大一岁的堂哥非常喜欢狗，然后他养狗，然后也很喜欢去我爸他们那个以前警察局不是有专门的训犬的队吗，我爸还带着他去那种柜里面看过狗怎么训警犬，就是觉得哎呀天哪，这都是什么事儿啊。对，就是，可是我们四个人都属于那种不是喜欢狗的那个类吗？这样会不会引起观众的？ 没有， 我没有不 喜欢好看的狗啊，萌的狗啊。 那你比如说就是常见那些狗的类型里面，你喜欢什么样的品种？ 我喜欢狗的小时候。 不，但有的狗是长不大的，像什么柯基啊，什么吉娃娃，对对 对。 然后我不喜欢那种，我喜欢那种毛茸茸的狗，就是那种的。然后不喜欢那种像沙皮啊，然后还有那种脸上会有肉垂下来， 都褶子的。 对，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是皮的，就是我喜欢那种看上去就想要抱它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特质还是猫比较合适。 我觉得那些有褶子的看起来就很容易丑萌丑萌的，或者蠢萌蠢。 所以狗年大家会有做一些什么关于狗的活动吗？两位在国内的朋友。 哦，我想到我会多发狗的表情包，算吗？ 然后哎，这个算，我觉得很好。 就是翻白眼的那，我感觉特别凄凉的一点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的几个堂弟们也小的时候，然后我们几个人会一起放烟花。后来呢，我长大了，他们也长大了，然后就只剩我一个人在放烟花，因为他们都去打游戏了。只有我还在坚守着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现在买回来烟花基本上都是给我一个人玩的，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 不过我确实也很久没放烟花了，好像就感觉 对，我也好久没有玩过了， 赶快去买一个，超超。好，让我们转变一下话题，就是从我们上一次录新年节目到现在，大家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我觉得应该东东开始讲了，因为你已经从一个学生的身份转变成了一个工作的人的身份。 哦，因为确实从上一次我们录新年节目到现在，我就正式的从学校毕业了，然后当时还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林珊还来跟我沟通了一下就是毕业的感受，当时真的就是 兵荒马乱吧，因为是1月23号学校最后一天要退宿，然后我是待到1月23号最后那一天才开始收拾屋子，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打包好，然后隔天我就离开学校了，然后到那一周的周末我再把所有的箱子就运到我住的房子里去，就是没有好好的感觉，就是体会一下毕业的感受，然后就毕业了。然后因为之前也一直都在实习，然后从学校离开了以后也就是瞬接着就直接在岗位上工作，就是整个过程中好像完全没有就是一个正式的这样的过程，就拿到了那个读了6年半才拿到的博士学位，所以都有点不真实的感觉，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变化。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有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嘛，然后这次回家以后除了跟父母就是深入的交流以外，然后其实周围像我回来才第10天，然后就已经参加了好几个同学的婚礼，就是周围真的是结婚的同学越来越多，就是大家以前就像超超可能比如说现在回去还会约个麻将，然后我现在跟我的同学就很难约上了，能约上的场合都是在喝喜酒的场合，这是第二个变化吧。 其实你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想感叹，好像就这近一个月之内我应该在朋友圈至少看到了4-5个婚礼，好像听说是因为明年的春天的那个农历的时节不太好，很多人就赶到今年的春天来结婚，说要赶，好像说因为确实是一个很合适的应该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再等2年好像有点长，所以大家都赶在这个春天结婚，就有一种觉得全世界都结婚了只剩我还是个单身那种感觉。不过说起结婚这件事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在回美国之前去参加了我最好的朋友的婚礼，然后我当的是伴娘，然后整一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嗨，因为我真的会觉得那个婚礼是为年轻人准备的，然后整个婚礼的流程跟婚礼现场的布置还有整个婚礼的流程当中会跳什么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一类的，就这些事情都是只有我们年轻人会懂，然后我就觉得啊，那个婚礼参加下来真的太感慨了，就觉得像是回到了中学，因为男方女方全都是我的初中加高中同学，所以认识的人非常多，请了15桌的人其中有4-5桌全都是中学同学，就会觉得是一个巨大的中学同学聚会，然后真的很感慨，因为我这么长久了其实有很多好朋友都这近2年结婚了，但我都没办法去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去参加同学的婚礼，我就觉得啊，真的是好值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开心。然后可能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新娘的捧花是假装抛了一下直接递到我手上的，然后 对你寄予厚望， 但是现在捧花都大部分是这样子的呀。 哦，是吗？ 对啊，一般都是送给伴娘之一，然后而且是送给那个就是自己就是寄予厚望的那个人，然后就是会指定好送给他，然后会当然可能有的会就是采取那种抽啊或者什么的，但是会告诉你是哪一个或者故意丢到你手上什么之类的。 这个样是吗？因为那天的状况是就是我们伴娘伴郎都围在了那个新娘身边，然后所有的伴娘伴郎都退了3步，然后一个人站在前面，然后新娘就从台上走下来把捧花递到我手上，反正就是那个过程，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个过程，都是看电视剧，大家都是恰好丢在了某个人手里，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设计也是不错的，所以唉，我也希望，因为我这一次寒假回家了1个月，所以真的是有一点喜怒哀乐经历的太夸张，然后就会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能找到一个 又爱征婚了是吗？ 当当当当当当当，林珊开始征婚了。 就像我新年当时说了一段，但是不小心被我自己剪掉了之后，其实我确实是 再重新讲一遍没关系， 就是还蛮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男生，因为现在真的觉得很想有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自己的标准嘛，就是高高瘦瘦的男生我是最喜欢，但是我对瘦的标准其实又是很浮动的，因为我自己很胖，所以比我瘦就好了。但是 啊，不要比你壮吗？ 不用。但是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如果两个人真的能聊得来，我觉得所有的标准都是浮云。 那是在北美地区或者在国内有这个要求吗？ 不一定啊，无所谓。异国我觉得 OK 啦，但是我不知道对方会不会觉得 OK。 没关系，都是到时候你碰见那个人，你会觉得什么都没有关系。 只要聊得来吗？ 对啊。 但是你这个标准讲真的还是太模糊，就不能算作任何标准。 聊得来的意思就是跟我有共同话题嘛，就是如果大家听山月十岁的话，因为在山月十岁真的话，都知道我的兴趣爱好啊，就是我喜欢文学啊，然后我喜欢看电影看电视啊，然后喜欢一些游戏啊，喜欢看漫画，还喜欢，喜好已经很明显了嘛，那聊得来就意味着大家有相似的喜好。对啊，然后 我觉得超 听起来喜好非常广泛。听起来喜好非常广泛。 看电影看电视。 所有颓废的部分都和我吻合吗？ 对啊，没有啊， 这么明显的暗示。 如果我们都能在这个节目已经现在已经第四年了吧，还是第三年了？ 没有到第四年，好可怕吧。 对啊，13年还是14年开始的，现在算一下就是四年了。 天哪，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一点进步都没有。 我也觉得最近懒于思考怎么能够让这个节目进步。我曾经很努力过，大家应该有看到我努力的一些小成果，但是现在事情实在太多了，我实在是 我们能把它维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好吗？还要思考怎么进步。我现在看到我们的订阅数是1100，还蛮不错的哦。 哇，这么多。 我本来想等到1111的时候再截图，但是一直没打到。 大家听到躺的愿望了吗？赶快去呼朋唤友吧。哎，我征婚的话题就突然被划过了。哎，不过 你继续说。 没有吗？我们就是最后再帮你单独剪一个，就是专门的征婚的，放在最后。 你的要求已经完整的就是在节目当中了。 对， 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不要 手 滑把它剪掉了。 对，我们要在评论里面发三遍。 对， 当然我们四个人能聊这么久，当然是因为大家互相之间还是互相欣赏。这句话讲出来都觉得好笑。对啊， 我也是没有想到我们之间聊这么久后面接的是这句话。 互相欣赏。 好害羞哦。 什么呢？ 臭味相投还是什么之类的。 哎，真的，我想不到更好的词。就是臭味相投当然是玩笑话了，心有灵犀，不对，越走越远。 臭味相投又不是什么贬义词，为什么一定是玩笑话？ 也是啊，但是是带着一点玩笑的话。大概这个话题就到此结束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请在我们的节目底下方留言，留下您的信息和联系方式。 最近我真的一直都在筛简历，每一天都在看简历。 生活照免冠，而且要是最近时间， 不要 P 的太过分哦。 免冠。 简历记得要控制在一页以内，否则两页的话会被踢掉的。 哎，所以现在我们还要聊什么？我突然有点想不出来。 你为什么只问了我们两个最近的这个？就是其他两个人都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了。 因为感觉他们两个人哦，对，现在到躺了，巴黎的大事， 这没什么， 什么大事？ 就是 大雪， 就是什么多年不遇的大雪， 大雪， 对啊，就这个月过得还蛮开心的，因为本来说我在录完那个新年节目之后，其实内心是很沉重的，因为当时要总结过去的一年，我就发现我2017年过得非常混乱，感觉非常忙，但是最后也没干啥。我想说我这2018年我一定要好好努力，要好好反思这一点，所以我花了一段时间来反思。然后反思之后呢， 然后我当时我就想说我要给自己一些见证，但是我现在日记很少写，所以我觉得我花了有一半的时间大概在思考这个问题，对，我时间都花在思考上了，然后就会接踵而来，就是各种像去年一样那种忙忙慌慌的接个活，然后写写写，看看看，忙忙。好在这个时候呢，就巴黎就开始发洪水，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就去看洪水。看洪水呢，然后就特别开心，然后大家都在猜测，呀，什么时候水再高一点呀、啊？我们就不用上课了。这个什么时候水再高一点？然后他们那些选了皮划艇课程的人就很郁闷，一节课都没有上过。然后呢，结果洪水过了一段时间，新闻就发布说这个水位会下降，然后我就好失望。然后开始下大雪了，然后好开心，然后出去看大雪，然后那个走在雪上超级开心的，然后各种拍雪景啊，然后出去在雪上像企鹅一样走路啦，然后就觉得诶，已经二月了，时间就已经2018年的第一个月就已经这样过去了。 因为前段时间就是我这个学期修了一门跟我的导师的那种 independent study， 就是一对一这样读书嘛，然后就是关于中国文学方面的，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然后我们就有读那个钱钟书的《围城》，然后就想说哇，这本书再读真的觉得好厉害啊，里面的话都好有味道呀，就以前傻白甜的高中时期根本不觉得这本书好看，而且从来没有真正看下去过，现在终于觉得拿起来根本放不下，然后本来很想说我一定要录一期节目来表达一下这种心情，但是这本书已经读了大概过了2周了吧，并没有 而且现在你又是期中考试期间， 对啊，唉，主要是因为突然间发现有一门课我以为不用考试的，谁知其实是要考试的，然后是那个课程的题目叫 Sexuality in Modern Japan， 我记得我去年好像提过，因为我去旁听过一次，然后讲的都是日本现当代的性相关的话题。我们说一些新年祝福吧，从躺开始好了。我们刚才在 又到 比拼 这个 的 时候了，我的妈呀！去年我就输在了这一关，我现在要打开 百度。去年说 的什么？去年说的什么？你为什么输在了这一关？ 讲话，然后就是接龙，然后我很快就接不下去了。 啊、哦，我完全不记得讲了什么。 对啊。我觉得好像完全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来，是 场。哦，为什么要从我开始？我觉得超超最会讲这种话，从超超开始。 超超现在正在 Google 一下新年新春祝福。 我也是啊。 我的什么妈呀！这个百度这个答案也太差了。 哎，还搜狗年祝福吧，里面还有一些关于狗的超级话。 你刚才不是有说一那个口号，我觉得挺好玩的。 不行，我要讲一长串的。 哎，我告诉你们，我看到一个特别逗的。 真的。 秦是世界上伤人最深的武功，比洪七公的打狗棒，比段誉的六脉神剑，比令狐冲的独孤九剑都厉害多了。这个归在狗年祝福下面，我是不懂是什么为什么。 什么鬼？ 太搞笑！祝您在狗年里快乐多如狗毛，聪明胜过狗脑，进步犹如狗跑。哎，我就讲这个好了。开始。首先，我声明，这全部是我在网上搜的，不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和观点，只代表我个人的偏好。 真的好棒！ 我怕除夕夜的祝福太多，你会不在意我的问候；我怕初一的鞭炮太长，你会听不见我的祝福；我怕初二的饭菜太香，你会看不见我的短信，所以选在此刻给你送来祝福。2018年是狗年，祝您在狗年里快乐多如狗毛，聪明胜过狗脑，进步犹如狗跑。望狗贺岁，欢乐祥瑞；望狗旺旺，事业兴旺；望狗打滚，财源滚滚；望狗高考，吉星高照；望狗达官，如意平安；望狗祈福，天家幸福。 好了，节目就在这里迎接尾声，最棒的，我觉得。 不行，不行，我都说 了，给你的祝福语。 你们也好想 祝福大家狗年快乐。 我觉得这简直是完美的收尾，让我们下次再见。 I see skies of blue, clouds.